寇金既然答应了英明凡事都会准备好，自然就不需要他担心什么。一直到活动启动的前一个晚上才给他打了通电话，通知他去参加明天的启动发布会，后面的事情会到时候再跟他说。按照英明平时的习惯，除非是真的有事情挪不开，不然所有的活动他都会比要求的时间早到一个半小时，照理来说应该是比较早到的。结果这次他到停车场的时候已经好几排车了，十亿那辆吉普尤其的显眼，难怪他会同意参加这个。心里这么嘀咕了一句，英明一路按照指示牌往宴会厅走，刚进门就看见十亿被几个人围在里面聊天，话没说几句就笑开了。从侍应生那里拿过一杯香槟往旁边一站，英明很低调避开了最热闹的几个圈子，冷眼旁观地喝了口酒。威赛不愧是行内的老大，组织活动备的酒档次都不低，看来这次活动邀请的人不少，除了演员歌手还有一些企业的 CEO 或者董事，有些英明认识，有些只是看着脸熟，剩下几个就是像十亿这样身份的人，不知道属于哪个圈子，但是谁都不敢得罪。英明自己溜边喝酒，本来觉得没有什么人会注意到他，结果一杯没喝完，十亿就端着杯子朝他走过来。 干嘛搞得这么低调？ 我本来也不高调。 周围不少人因为十亿往他这边走都好奇地看了一眼，几个曾经合作过的演员举杯示意地打了个招呼，英明也只能笑着回了一下。 早知道这么多圈内人，我就不参加了。 怎么，你害羞？ 石毅说完自己都笑了。英明挑了下眉， 这俩字怎么写？ 他不喜欢这种圈内人扎堆的地方，是因为寒暄起来比较麻烦，太热络了不好，太冷淡了也不好，到底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，这个距离远比应付其他人费劲。不过当他看到门口刚进来的那位时，突然觉得之前自己的心思有点无聊。最糟糕的对象无非就是碰到台面上已经翻过脸的。他最近真是走大运呢。董晓刚进门的时候，石毅也看到了，他转头看了英明一眼。 冤家路窄 也算有缘。 他有预感这次活动大概远不会有寇金说的那么轻松。启动室有一个新闻发布会，石毅和威赛的老总被拉去做启动嘉宾，英明站在嘴边上，越过两个就是董晓。两人上台的时候打了一个照面，彼此反正都没什么好感。石毅他们按下那个所谓象征意义的启动按钮之后，底下就是一阵闪光灯狂闪。英明准备下台的时候被下面的媒体叫住，要他和董晓合照一张，毕竟刚结束完合作，照理说是有料可扒的。镜头前两个人笑得都还算自然，只不过在后面被追问合作具体细节的时候，董晓的态度相当不配合，说话带保留的存着几分蓄意。英明没有搭理他，随便应付了两家还算熟悉的媒体就借口闪了。那边石毅也在躲媒体，看见英明往楼梯口那边走就跟了过去，一门之隔瞬间安静了不少。石毅忍不住抱怨了一句， 我操，为什么会来这么多记者？ 威赛要把活动搞大，当然少不了这些，我以为你有心理准备。 英明递给他一根烟，两个人点了靠在边上。楼道里的窗户开着，风往里头一灌有点冷。石毅对英明的话只是眯了一下眼睛， 我纯粹是被寇京那小子忽悠来的，没想到会搞得这么麻烦。 他从来不是一个喜欢在媒体面前露面的人，因为之前刘丽的事情他已经不堪其扰了，这种情况根本是自讨苦吃，偏偏还被推去做了启动室的嘉宾，现在想溜也来不及了。英明有点同情地看着石毅，很善意地提醒了一句， 其实寇金比你大。 他和寇金才是同年的，年龄问题显然是石毅的死穴， 他很干脆的没有去搭理这个话题，抽了两口烟说， 你会开越野？ 不会。 不会来干嘛？ 哎，你是怎么来的，我就是怎么来的。 简单来说，都是被寇金拖来充数的。那家伙甚至没有告诉他董晓也在参加活动的名单上。 我听寇金说，这活动是要组队的，到时候一起搭个伴吧，本来也是凑热闹的。 我求之不得。 他们两个人在楼道里躲了有半个小时，后来寇金给英明打电话通知他到后头的会议室，两个人才走出去。转播的媒体记者都已经被安排在其他房间了，清静了不少。总的来说，这个活动一共要搞四天，分六个阶段赛，有封闭赛道的比赛，也有跑山路的，路线不算很长，但是也不短。中间如果没有办法按时到达休息站的话，就得露宿在山地里。全程有媒体转播，但是因为没有拿下批令，所以没能配上直升机。 车上装好的 GPS 导航跟总台这边是连着的，你们按下通话键的时候可以呼叫总台，如果联系不上，车里有一个电话号码本，里面所有应急的电话，你们彼此的车号都有。 寇金在上头解释，底下石毅扯了一下英明， 搞这么多业余的跑来玩拉力越野，不是开玩笑的吗？ 以为是自驾游啊，连基本的培训都没有。英明只是笑了笑， 这本来就是在开玩笑，只不过是用我们的命去开他们的玩笑罢了。 这种商业活动其实很常见，对外宣传的很一本正经，其实很多参加的人都是在现场才知道这到底是要干什么。如果不是因为扣金，基本上英明是绝对不会考虑的。比赛的分组是四辆车一组，正规的越野拉力都是两人一辆车，但是反正他们是为了宣传品牌，不是为了争个输赢，一人一辆开着就走了。石毅和英明是一队的，同队的还有一个 IT 公司的董事，一个半职业的车手，反正每队都配了这么一位，最后封闭赛道应该都是他们的活儿。英明刚上路，对讲机就响了，竟然是董晓。 英明，你敢不敢跟我赌一局？ 赌什么？ 就这次比赛，谁输了，到时候得愿赌服输，接受对方的要求。 大概是因为现在两辆车都是开起来的，对讲机的声音断断续续，很嘈杂。英明挑了下眉， 董晓，你老揪着我干什么？搞暗恋？ 少他妈的废话，英明，一句话，你敢不敢跟我比？ 对于董晓的沉不住气，英明在这边笑笑，半天才回了一句： 行啊，你非要比的话，那就比吧。 好。 丢下这么一句，那边就断了信号。英明看了一眼 GPS 上他和董晓之间的差距，不自觉地扬了扬眉，然后踩着油门的脚用了几分力。没过一会儿，对讲机又响了，他看着那个通话的灯闪了半天才按下通话，那边石毅的声音依然是断断续续的： 你什么毛病啊，英明，吃错药了，玩命呢？ 他们现在已经出了封闭赛段了，山路的路况很差，速度一旦提上来就颠得人胃里翻腾。英明这一路只加速不减速的是要干嘛呢？他不是说自己没玩过越野吗？听见石毅这么说，英明的速度下意识地放慢了一点。 没事，脑子热了一下，跟人起哄来着。 那个董晓？ 英明本来没有直接承认，不过石毅很明白， 他傻逼，你也跟着傻了。这段路不能这么跑，你把速度放下来，过了第一个休息站再说。 石毅在那边似乎也感觉到了对讲机的这个信号不怎么样，这段话重复了两遍。英明在他要说第三遍的时候赶紧打断了，抬高声音： 我知道了。 这话没说完多久，石毅的车就跟上来了。两个人的车并排开了一段，石毅按了两下喇叭，然后才超车过去。开越野不是一般人能玩的，最初或许觉得挺刺激，颠个半小时牙根都泛酸， 尤其是这路程一开就是大半天才能进到休息站，路上的难受可想而知。英明和石毅的车始终是一前一后，从 GPS 上看几乎是连在了一块儿。有时候石毅在前头压着英明的车就会被车灯闪，他无聊了就打开后尾双闪，两个人一来一回的搞得很无聊。